我要杀了他。 接连吃亏的陈果有些气急败坏，他不像唐柔，只会咬着牙用行动来表示。陈大老板遇到暴躁的时刻，是一定要先把口号喊出来宣泄一下情绪的。 杀了谁啊？ 唐柔听着这边好像很热闹，连忙放下手头游戏跑来围观了。 别急别急，我来我来。 叶修的君魔笑就在一边呢，不是他不来援手，而是毁人不倦和陈果交手其实就在一瞬之间。从地心斩手术偷袭，到背身负手术放翻陈果，再到撤离时扔个手里剑狙击，都不过片刻间的事情。陈果听到叶修的声音，而后就见他和君莫笑已经从那边房顶飞身而下，正好截向准备继续跑路的毁人不倦。半空中剑意出鞘，拔刀斩华丽的半月刀光从天而降。毁人不倦的反应真是较快，突然就是一个急停，剑光落下，毁人不倦身前一步泥土飞扬。 大神，准头太差了吧。 陈国看到叶修一击不中，很是不满地说， 有没有知识啊？这叫预判攻击。 攻击到哪儿去了？ 他预判回避了，这家伙有两下子。 叶修说着，君魔笑早已经落下，就立在毁人不倦的面前，封住了他的去路。毁人不倦却根本就没呆站着，急停躲过那记拔刀斩后，身子立刻斜冲，看到君魔笑抽身来拦，挥手就是手里剑。但是和攻击陈果不同，他这一次扔出的手里剑不是一枚，而是有三枚。这个可以说是手里剑的隐藏属性，就是通过操作来一次发射出更多的手里剑。理论上来说，和剑客的剑舞不类似，都是要靠操作来达到效果的。毁人不倦此时一次三枚，呈品字形朝君莫笑射来，角度封得算是相当漂亮。但叶修何等经验啊，三枚手里剑在他眼里完全不够看，斜冲一点没停，手里剑正到身前时，一个 Z 字抖动的操作，更不同的是角色中途还有个侧身，硬是从手里剑之间那无法正身通过的空隙当中扭了过来。毁人不倦显然也是有点超人的自信，三枚手里剑丢出来就满以为自己可以安然闪人了，根本没想到对方竟然可以直接从他的三枚手里剑当中穿过来。直到君莫笑手中千机伞变形为圣旨系的武器镰刀，从后挥舞着朝毁人不倦收割来时，这家伙才猛然惊诧。反应依旧很快，毁人不倦一个后翻，君莫笑挥舞的镰刀割了个空。毁人不倦翻滚中已经跳身而起，半空转身就看到斜后方的君莫笑，两手立刻抬到胸前，飞快的一个结印。 哼，火焰斩嘛。 叶修笑了笑，听在毁人不倦耳中却是着实一惊。忍者这个职业也是物法两伤的职业，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是这职业的一些释放类技能吟唱，并不像法师那样在完成操作后只能干等读条。忍者职业吟唱的读条过程就需要玩家操作来完成，表现在游戏中的角色动作就是结印。由此可知，玩家手速如此极快的话，那么在游戏中结印也会很快，那么吟唱读条就会很快，靠操作就可以提升吟唱速度，这是法师释放法术可没有的。毁人不倦的结印操作明显很熟，角色双手在胸前眼花缭乱的一阵结印手势，就连他自己都有些看不清，却没想到对方可以从结印手势中一眼就看穿他的技能。但是事已至此，难道还把技能取消了不成？ 毁人不倦根本也没去多想，结印完成立刻拔刀，刃刀从鞘中抽出时，直接就已经是一道燃烧着的火焰，疯狂地朝着君莫笑肆虐而去。刃刀化身火焰张扬而下，虽然一早就被对手叫破了技能，但毁人不倦显然对自己的操作很有信心，结印快，出刀也快，就算被对手看破又能怎么样？能怎么样？寒光一闪，短促而迅捷，稍纵即逝的寒光一闪，火焰斩劈下的地方已是空地一片，方才还站在那里的君莫笑赫然已经没了身影。毁人不倦心下一紧，身形连忙向右一转，已经直劈出来的火焰斩居然也是硬生生转了过来，从直劈化为横砍，火焰在毁人不倦的身遭燃成了一圈。过程很复杂，但是真的很快，如果不快，火焰斩的火焰早就熄了，不可能延续这么多的动作。但是这一斩终究还是落了个空，转过身来的毁人不倦正看着君莫笑一个飞快的后跳，刚刚好避过了这横砍过来的火焰斩。技能结束，火焰很快就熄了，两个人却都没有动。陈果的朱烟霞也赶了过来，看到二人对峙，却也不敢贸然出手。他扭头看了一眼身边的叶修，发现叶修的神情前所未有的凝重，这样的表情他真的还是头一回在叶修脸上看到。一直以来，这人都是漫不经心的就把荣耀里的方方面面处理得妥妥当当，但今天呢，这个拾荒者竟然给了他这么大的压力吗？陈国清晰地记得，哪怕是前些天晚上和黄少天在竞技场对决时，叶修的神情都没有这么一本正经。陈国不敢出声，竹烟霞悄然站到了一旁，静静地盯着二人。 如果不是我身上东西太多，你躲不了。 毁人不倦突然说话，咬字发音很生硬，像是不太会说话一般。 如果不是知道你身上东西这么多，我也不会这么做。 多说无益。 毁人不倦忽地又说了一句话，飞快的一刀又斩了过来，这一次却是没有任何技能，只是普通的一记斩击。叶修早有提防，立刻操纵君莫笑横身一闪，立刻也是劈出一剑，同样没有任何技能，只是普通攻击。瞬时间，两人刀来剑往，战成了一团，像是有默契一般。两人都是只用普通攻击而不使用技能，普通攻击没有什么夸张的剑气或是光影效果，但是由于两人操作都是极快，两个角色身遭已经满是刀光剑影。陈国满脸的骇然，这样的 PK 他可是头一回见，两人不止刀快，走位也是极快，两道人影不停地变换位置，好在两个角色装备的肤色截然不同，不然陈果真怕自己已经分不清哪个是哪个。这毁人不倦一身的装备灰扑扑的，显然并不是什么高档货，说起来拾荒者也少有穿一身极品跑出来拾荒的，这活本就遭人痛恨，风险极大，十个里有九个是躺着结束的。穿一身极品，生存几率是能大点，但万一死了，没准就是得不偿失了。不过毁人不倦装备虽朴素，至少还算统一。看叶修的君莫笑这边，陈国就有些欲哭无泪了。同样化身为一道人影，君莫笑这一身花花绿绿的，像是一块打碎了的彩色玻璃在那儿流动，华丽的让人想吐，真是一点杀气都木有。装扮上确实是弱爆了，但对叶修的身手，陈果还是超有自信的。 只不过两团人影动作太快，陈果有些看不清形势。不过他自有他的办法，只要看看叶修的屏幕，上面有君莫笑的生命条，攻击到毁人不倦时会出现毁人不倦的生命条，拿这个来判断形势优劣，不是更加精准？但陈果留意了多次后，却是赫然发现两个人的生命条下降都是极其缓慢，这意味着两人这看着穿花般的激烈战斗做出的杀伤却是极其有限，都很难准确地命中对方。而且这两人这一边打着，一边还朝着某个方向移动着，怎么不大一会儿已经沿着这条街道走出去一截了。陈国不得不紧随在后面，他有些想出手，但是两人这样的战斗方式让他觉得无从下手。 喂，要不要帮忙啊？ 陈国忍不住终于是问了叶秀一句。这话像是起了个转折，站成一团的两个人影突然一个错肩分开，毁人不倦急速转身一个下落，双手飞快的胸前一个结印，手法快到让人眼花。反正凭陈果的水平，他是一点没看出来毁人不倦这是要使什么技能。毁人不倦飞快的一个结印后，又是挥刀斩出，这次刃刀出鞘不再是火焰，却是成了一道卷着浪花的水流，刚一出鞘立刻是分作了数股细流，四散着就朝君莫笑那里席卷而去。到了这地步，陈国当然已经认清这是忍者的又一技能百流斩。这技能以斩为名，其实是一个控场技能，伤害极低。这急速卷来的数股细流追到君莫笑身边，立刻拔地而起，自空中竖及，却是要凝聚成一个水牢，将君莫笑禁锢当中。陈国瞬时间反应过来了，其实这两人也不是在 PK， 毁人不倦依然是一门心思想要脱战逃走，却是被叶修缠住不放。此时抓到一个机会，施展了一个百流斩，这百流斩凝成的水牢满接后时间长达足足半分钟，内部破坏无效，封印所有移动类技能。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从外打破，那么被困的角色只能干瞪眼傻站半分钟。陈国现在倒是在水牢外，但是水牢也是不随便几击就可以打穿，等他攻破水牢，毁人不倦早跑得没影了。一边缠住毁人不倦，一边赶紧攻击水牢，陈国自己都汗了一把。缠住毁人不倦他都完全没有信心，更何况却一心二用。但不管怎么样，这时候了，自己总不能还当观众啊。陈国咬牙还是朝毁人不倦一炮轰了过去。说实话，像这样缠住对手不让脱身，近战职业比远程职业更容易控场。陈国水平本就不如毁人不倦，现在还是枪炮师这种不适合这活的职业，陈国心里真是一点都乐观不起来。这家伙跑是拦不住，但如果他不跑呢？陈国脑中突然又是灵机一动，仓促中也不及细想了，立刻脱口而出进行激将。 有本事你不要跑啊。 没关系啊，反正也跑不了。 回答陈国的完全不是毁人不倦的声音。陈果稍一怔，就见那个打碎了彩色玻璃人影已经朝着毁人不倦冲了上去，而此时陈果试图拦截挑衅的攻击操作还没完成呢。 诶， 陈果纳闷了一下，扭过视角一看，百流斩做出的水牢完整地凝结在了那里，但是里面没有人，很显然叶修躲过了水牢的禁锢。 对呀，还有这种可能呢？ 陈国想着，却很是茫然。 为什么在之前他好像很肯定的就以为君莫笑一定会被百流斩的水牢给禁锢住呢？这个疑问却是有人帮他问了出来。 不可能！ 他听到浑然不倦的干涩的声音叫了出来。 有什么不可能的？ 你怎么知道我会用百流斩？ 陈国恍然，他为什么以为叶修避不过那个百流斩？因为毁人不倦当时那一起百流斩施展的可以说是把忍者擅长出其不意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毁人不倦显然也是经过那个火焰斩后知道眼前的对手经验丰富，虽然忍者结印可以比法式吟唱快上很多，但是被对方看破的结印那等于也是失去了先机，技能的命中率将大受影响。所以他选择了这么一个时机，在一个错肩而过的换位瞬间飞快转身下落，完成了百流斩的结印并出招。整个过程君莫笑都是背对着他，所以根本不可能看到毁人不倦的结印手法，而结印又是没有任何音效，所以也不可能靠听力做出判断。就是这样的局面让陈果都下意识地觉得这一百流斩将是必中，开始思考后续了。结果君莫笑竟然没有被水牢所困，毁人不倦当然是极其的不能理解，陈果呢却是很快就明白了。这是谁呀？荣耀科技书身经百战的叶秋大神，有些东西一般玩家是需要看的，换作是叶秋那用脚趾头想一想都知道了。操作快又怎么样？关键是你的思路完全都在对手的算计中，那么操作再快却已经是被对手料敌先机，快的也变得慢了。 哼，你水平不低，我当然也得用一点非常规的手段了。 结果陈果却是听到叶修这样回答对方。非常规的手段？陈果疑惑。而这时叶修已经操纵着君莫笑再一次和毁人不倦缠斗到了一起。 非常规的手段那是什么？ 毁人不倦在叫着。叶修却只是回了一个微笑的图标，翻译过来这叫笑而不语。非常规的手段那是什么？陈国也是超级好奇，但看两人又是站到一起也不敢去问，不过却开始注意叶修有什么特别的举动。于是他很快就发现了。 我靠，你也太赖皮了吧，你居然偷看我的屏幕啊！ 陈国跳起来叫道。这叶修在他的君莫笑视角不方便捕捉到毁人不倦时，竟然立刻扭头就看陈国这边竹烟侠的旁观视角，而后流畅无比的操作，一点儿都不带惭愧的。 鄙视！ 这次陈国是真的鄙视了，什么教科书，什么大神，什么偶像，都阻止不了陈国此时鄙视的心情。偷看别人的屏幕，这是多么没品的行为啊！在网络的平台上可能是想偷看也没机会，但陈国这里是网吧，网吧里这样的行为那就多了去了。三五好友坐在一起打打荣耀，于是一个个贼眉鼠眼东瞄西飘的，这种举动陈国看到就是一个感想，猥琐，非常猥琐。